一次同大家讲嗰只叫做夜龟。小弟住喺一个偏僻嘅郊区嗰度，一向胆小嘅佢，从来都唔敢好夜翻屋企嘅，因为佢怕黑。今晚系公司庆功宴，老板就话食饭唱 K 一条龙直落，小弟推搪唔到，只能够同大家唱 K 唱到咗大半夜啦。琴晚落咗一晚嘅雨，湿湿嘅土路已经泥泞不堪啦。出咗车嚟到度，就点都唔再开前边啦。小黎只能够选择步行翻屋企啦。呢度离佢屋企仲有一公里咁远，风喺度轻飘飘咁吹，一股个寒意从小黎嘅脊梁骨漫遍咗全身。周围黑暗咁夜色，好似潜伏咗无数恐怖同埋未知之数。咦？前面嗰棵大柳树点解生得如此之诡异噶？长长嘅枝叶喺漆黑嘅夜色当中随风飘荡，睇上去就好似有人嘅衫袖喺度上下挥舞咁。于是小弟嘅心脏跳得越嚟越快啦，极度恐惧几乎让佢喊唔喐啦。喺同柳树擦肩而过嗰时，小丽大胆咁就望咗一眼。佢想通过睇清呢棵植物嘅真正面貌，嚟战胜自己内心恐惧，但佢一眼却让小丽差啲就吓到魂飞魄散啦。佢见到柳树躯干嗰度，居然有双血红色嘅眼喺度死死咁及住佢。随住一声惨厉嘅叫声，小丽就跌低咗喺泥泞当中啦。于是佢就见到柳树全身嘅枝叶在空中四散飘荡，好似天罗地网咁向佢袭来。跟住我走，就喺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声嘅大喝如同晴天霹雳一样，震醒咗束手待命嘅小弟。一个穿住白色衫嘅男人好似风一样咁飘咗出嚟，然后就向柳树狠狠咁踢咗脚，然后拉住小弟嘅手，飞快咁向前边奔走起身啦。嗰只手好冻，但系此时嘅小丽就感受到好似阳光般那般温暖。唔该晒你啊！小丽含情脉脉咁望住眼前位男人，一路嘅飞奔之下，小丽全身都沾满晒泪水。唔使唔该，我竟系唔会俾佢食咗你噶啦！嗰个男人微微嗰一笑。嗰张迷人嘅嘴，依家就擘得好大啦！一条血红色嘅脷，慢慢咁就伸咗出嚟啦～